第六课，我学习汉语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学习汉语。 请问，你贵姓？ 我姓张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张东。 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中国人。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。 你学习什么？ 我学习汉语。 汉语难吗？ 汉字很难，发音不太难。 二，这是什么书？这是什么？ 这是书。 这是什么书？ 这是中文书。 这是谁的书？ 这是老师的书。 那是什么？ 那是杂志。 那是什么杂志？ 那是英文杂志。 那是谁的杂志？ 那是我朋友的杂志。 二，生词。请问，问，贵姓？姓，叫，名字，哪，国，中国，德国，俄国，法国，韩国，美国，日本，日本国，英国，人，学习，汉字，发音，什么，书，谁，谁的，那，杂志，文，中文，阿拉伯文，德文，俄文，法文，韩文，日文，西班牙文，英文，朋友，专名，麦克，张东。 五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大学，大雪，学习，学期。 英语，音乐，法语，翻译， 日语，鲤鱼，烟酒，研究。 二，三声变调。 请吃，请喝，请听，请说。 很难，很忙，很红，很疼， 很冷，很渴，美好，手表， 很大，我怕， 很慢，很饿。 好吗？小吗？老的？少了？ 三，轻声。 桌子多少？多吗？清楚。 凉快。咱们。麻烦。名字。 懂吗？冷吗？怎么？暖和。 为了。痛快。大夫。态度。 四，声调搭配。 飞机。星期。公斤。咖啡。 新闻。要求。青年。科学。 钢笔。黑板。听写。公理。 翻译。天气。干净。高兴。 他们。休息。东西。消息。